毫无守则，作者邪力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97章，那个是一块好像手指甲那么大的不规则的薄片，好似系啲咩残骸咁，黑黑地嘅，亦都睇唔出究竟系乜嘢。我就掂喺个手入边啊，捻咗一下，呢一种咁嘅焦黑嘅颜色，突然之间就令我反应过嚟啦。呢、這个应该就系嗰啲面具嘅碎片，唔通喺嗰个墙角嗰度消失咗嘅面具系俾呢个人攞走咗？按照道理嚟讲，人死咗之后，尸体咧如果冇咩嘢支撑住嘅话，是唔可能保持咁直立咁擎住嘅姿势嘅，但係眼前呢一个人冇任何嘅嘢撑住，直不甩咁企喺我哋嘅面前，成身都系白色嘅粉末状嘅嘢，等我联想到古代时候最原始嘅防腐术就系盐丝啦。顾文文轻轻咁讲：吓，呢啲上边嘅粉末好似系盐嚟嘅。豆腐亦都讲。睇嚟就有啲似啦，使唔使食一食咧？咸唔咸咪知啦。我讲啊，呢、這个几好主意啊，你试下先。豆腐啊，拗咗拗头讲：哎呀，我而家都喺度谂紧办法噶啦。不过咧，我哋啊入咗嚟咁耐啊，都冇见到啲咩鬼怪啊、机关啊咁。我谂啊，八成都系阿陈老爷子佢哋已经啊同我哋躺晒平噶啦。我觉得咧，我哋而家咧就唔使咁小心啦啩。豆腐呢个谂法咧系好嘅，不过我同佢唔一样，佢咧凡事咧就中意向好嘅方面去谂，但系往往我就先会做好最坏嘅打算嘅。嗰一个被困咗入旧狱入边嘅人，仲有眼前嘅呢一个好似类似盐丝咁样嘅嘢，唔理佢从边个方面嚟讲，都真系冇办法令我放心。事到如今，我哋都满头雾水啦，亦都一无所获，就系咁冻喺度都唔系办法噶噃。大家又搜寻咗一次，都冇咩效果，咁啊只能够兜过呢一具古怪嘅盐丝，就继续向前走啦。呢一个石门嘅顶部有明显嘅机关装置痕迹，但系咧属于系嗰啲一次性触发嘅机关，俾阿爷佢哋触发咗之后咧，呢一个机关对于我哋嚟讲已经系冇咩威胁噶啦。石门嘅后方同样系一条冇墓砖嘅墓道啊，喺呢一个地宫结构中咧就显得十分之古怪，墓道嗰个庇弱咧就非常之紧密嘅。比起之前的第一条仲要狭窄好多，我哋大家就排成一行咁向前走。由于我哋呢啲饮用水都已经耗晒，亦都注定大家唔能够长时间喺个地底逗留嘅，所以都比较赶时间啦。我哋就一尾埋头咁向前赶路，冇諗到冇几耐，喺后边嘅砖碎突然间停低咗脚步，猛然就拧个头过去，死死盯住最后边嘅豆腐。豆腐显得有啲懵，佢摸摸自己块面，茫然咁讲：啊，做乜突然之间咁掘住我啊？系咪终于发觉我咧系比你靓仔嘅？我啊本来行喺最前边嘅，听咗呢一番话，即刻拧转身过嚟，亦都觉得郁闷啊。顺住阿砖碎嘅眼光一睇，我心里边都打咗个突，唔系因为豆腐。而是因为豆腐身后边是空无一人的。按照我们行走的顺序是这样的，我就最前边，砖碎就在我后边，中宫第三的顾文文第四，豆腐第五。本来应该这样讲呢，后边应该跟住豆腐的是砖吉。这个年轻人就出身望族，做事呢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咁嘅气势，好容易冲动嘅，所以呢就俾阿砖碎放喺最后边。但係呢阵时豆腐后边就唔见咗一个人。砖碎嘅冷静亦都被打破咗啦，佢即刻快步向后行，目光就注视住周围，戚住阿豆腐条领讲：喂，佢人呢？俾人咁无啦啦滴住条领一喝，边个心里边都唔舒服㗎啦。呢一种唔舒服，以豆腐嘅性格呢就梗係唔会遮掩嘅。佢即刻讲： 我顶你啊！我又唔系阿智娃话佢阿妈，我只眼又唔系生喺后边嘅，点知道佢去咗边啊？ 砖碎冷冷咁哼咗一声，松开手之后就不直咁向住嚟嘅时候个路啊走翻转头，睇嚟佢系要揾砖吉啊！中公自然啊，梗系跟到实嘅啦。一时之间，原地只剩低咗我同埋顾文敏、豆腐三个。豆腐啊，整咗一整佢自己身上边污糟嘅 T 恤。话到底咧，佢都系口硬心软嘅人。佢系问候完阿砖碎嘅祖宗十八代之后，佢就讲：， 唉，智娃娃可能八成都濑咗嘢，我哋都唔好喺度等啦，快啲去揾人啦。 跟住我哋一行五个人就喺呢个狭窄嘅墓道里面来来回回咁行咗好多次，一个大活人唔可能咁无啦啦蒸发咗㗎，最有可能嘅原因就可能係喺墓道里面有机关咁嘅嘢，但係呢一条墓道入边就冇墓砖，从呢个机关架设上边嚟讲呢，就好难构成咗设置机关嘅条件嘅。搜索咗呢个墓道之后，我哋就将目光移向咗先前嘅嗰一个石室啦。唔通阿智娃娃系喺穿过墓门嘅时候翻去，究竟又系乜嘢回事啊？为今之计，大家就只能够重新将呢个皮肤又包翻住，揞翻住只眼，又穿过翻呢个毒粉带，快步咁啊冲咗入去墓室。喺呢个黑暗嘅墓室入边，墙上边嘅面具仍然都系带住诡异嘅微笑咁注视住我哋。而呢阵时，众人嘅视线里边猛然之间出现咗一个恐怖嘅场景。喺呢个墓室中间嘅嗰一块玉，玉里边嘅人竟然消失咗，取而代之嘅系砖吉。佢就虽然冇话成身赤条条，但系面上边就戴住咗一个焦黑嘅面具，系用一种挣扎嘅姿势被包裹咗喺呢一嚿肉入边。我霎时之间觉得头皮啊发晒麻，心谂究竟呢啲系乜鬼嘢嚟噶？点解会咁嘅？盯住砖吉佢面上边嗰个漆黑嘅面具，再联想到喺石门后边嗰个死尸嘅头部嗰个面具嘅碎片，我突然之间冒出一个谂法：唔通系呢啲面具害人？但系而家就并冇时间等我哋谂得太多啦。砖吉就被困咗喺呢嚿肉中，神情扭曲，痛苦到呢好似想要爬出嚟，但係佢已经系同上一个人一样变成咗琥珀咁嘅嘢。豆腐只眼一红，即刻抡你个探铲，佢讲：碌撑咁企喺度做乜呀？快救人啦、啊！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而家救人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但係呢一种时候冇人愿意就此咁放弃，我哋就攞出工具开始对呢块古怪嘅玉进行开凿啦。好快我哋就发觉佢嘅质地呢就比玉软，玉嘅质地就比较脆嘅，係好容易揼烂。但係佢嘅质地就更加似係高浓度嘅凝胶，摸起嚟就似玉，揼落去呢就有轻微嘅弹性。咁样就令到我哋非常之耗时啦。等到用个凿将佢完全咁凿成咗两半嘅时候，终于就露出咗智娃娃嘅身体。砖碎就沉住块面，伸手就将个人向外拖。然而一阵时令人哋头皮发麻嘅一幕出现啦，砖吉被拖咗出嚟，但系拖出嚟嘅只有系一张嘅空皮。人皮又被拉咗出嚟啦，冇俾呢个玉石啊包住咗，完全就塌咗落去，只系剩低咗衣服。大家就企喺呢个人皮嘅前边，冇人能够讲出一句话。过咗一阵间，我就听到砖碎嘅喉咙发出咗一阵低压嘅叽叽咕咕咁嘅声，好似佢啊真系喺度发嬲啊，但系又唔知点解就被忍咗落去。所以就发出咗一啲毫无意义嘅古怪响声，我嘅思维而家都已经完全乱晒。对于砖吉，我嘅印象佢就系大胆，亦都可能系出身豪门啦，未遇过啲咩困难嘅事，所以咧佢亦都有住年轻人嘅张扬。 而呢一种张扬喺佢嘅身上边，仲放大咗好几倍咁添。但系而家呢一个年轻人，从一个活生生嘅人蜕变成一张皮，甚至最后啊，连嗰一张被包裹喺啲衫之下嘅嗰张皮都唔见埋。呢一刻，我甚至怀疑自己系咪喺度发紧梦啊！黑暗嘅墓室，寂静嘅一群人，僵硬不变嘅姿势，就好似系一个幽暗嘅梦境。跟住第一个开口嘅仲系豆腐，佢啊先系狠狠咁喺自己只脚上边啊搣咗一下，跟住哇舌舌声咁痛，再然之后佢只眼就红啦，嘴里边啊讲：唉，我啊肯定自己喺度发紧梦啊！顾大美女就踎喺我身边，嘴唇微微张住，一句话都讲唔出。过咗阵间，佢漆黑嘅目光就睇向我，里边都难以掩饰一啲恐惧嘅神色。即使唔愿意相信眼前嘅真相，但系毕竟真系唔系发梦。过咗阵间，大家都不由得要接受呢一个咁嘅事实。我就觉得自己只脚有啲发软，干脆就一个啰柚坐咗喺个地上边。个脑里边就乱糟糟一团，专吉点解会变成咁样呢？从佢消失到而家，前后就唔超过半个钟头，而佢一啲声都冇发出，就系咁样样无声无息咁。唉，呢一个咁嘅焦黑嘅面具，亦都跟住叽哩咕碌咁碌咗落嚟，啱啱就碌咗嚟我脚边，砖碎嘅神色就好冷。毁咗容嘅嗰半张面就显得更加恐怖，剩低嘅嗰半张靓仔样呢，亦都微微咁喺度抽动緊。我睇得出嚟，佢係喺度极其咁忍住个悲痛同埋愤怒。嗰一个面具跌落到我脚边，豆腐奋力咁一脚就踩落去，将个面具就踩到四分五裂。冇几耐，顾文文就开口啦，佢就深吸咗一啖气，勉强咁镇定落嚟。佢又讲：啊，呢度有一个未知嘅危险，我哋应该点办呢？砖碎又担高头，盯住眼前呢一个碎裂咗几块嘅玉石，佢就缓缓咁吐出咗两个字：报仇。咁究竟系要向边个报仇呢？害死砖吉嘅嘢，甚至乎我哋连嗰样嘢系乜都唔知道。如果只是眼前的这一块玉石，他就已经被我们搞到四分五裂了。那又或者去找墓主人报仇，找了他之后将他拖出来鞭尸。我就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讲：你们觉得墓主人会是谁呢？豆腐就讲：哎，怎么知道啊？停了一阵，他就眨了一眨眼，顺手就将这一对湿润的眼睛抹了一下，咬牙切齿咁讲：呢个墓啊，外边系一个群葬坑，唯独就系呢个咁嘅古墓咧，单独咁收筑起嚟嘅。所以我谂呢个墓主人肯定就系知木阁里边最尊贵嘅人啦。 地鬼王， 顾文文就讲，豆腐啊拧一拧头讲：诶，唔知道啊，不过我觉得害死治娃娃嘅嘢，应该就系喺个后边出嚟嘅。佢嘅目光就睇向咗嗰个企住严师嘅墓道，石门微微打开，严师就带住一个古怪嘅笑容啊，企喺个门嗰度睇住我哋。石门之上嗰八个字仍然系清晰可见。唔通我哋打开咗个石门，放出咗恶鬼，所以砖吉就有此一劫？对于砖吉嚟讲嘅死，我更加多是感到遗憾同埋恐怖。遗憾嘅是一条好好嘅生命就咁玩完咗，但是恐惧嘅是我哋睇唔见嘅敌人。而砖碎就更加丧失咗冷静，本家兄弟喺自己眼前惨死，唔理出于系情义还是出于其他嘅考虑，砖碎所受到嘅打击应该是咁多人里面最严重嘅嗰个。佢向嚟就係三思而后行嘅，但係而家就有啲不顾一切。佢突然间企咗起身，目光就喺个墙上边嘅面具同埋严师之间就转动，跟住佢就望向嗰个眼前碎裂咗嘅肉球，古怪嘅面上边露出咗一个唔知係笑定係咩咁嘅表情，显得个分外咁阴冷。跟住佢讲： 咋。